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45集。三人中只有杰克斯震惊了一下李朝成的身份，唐默和陈珊珊都面不改色，仿佛早就知道李朝成是谁。然而李朝成看着他们三人的表情，脸色骤然大变，他惊骇道： 不对，你们不是肉猪，肉猪不可能这么强，而且你刚才是在诈我，你们根本不认识我。 他看着唐默，语气颤抖： 不，你们是谁？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到底是谁？ 怒吼声在院子里回荡，这声音里全是惊疑和恐慌。李朝成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眼前的三个人，似乎想把这三个人看透。然而唐默和陈珊珊听了他的话后，神色平静，没有一丝变化。杰克斯则是还没反应过来对方说的话的意思，也没给出特别的反应。唐默冷冷地看着这个一脸惊恐的透明人玩家，表面淡定，心中却已经闪过了无数的想法。透明人也不知道世界在融合。从一开始唐默就有些奇怪，黑塔一向公平，这两次世界突然融合，黑塔没有进行通报，透明人却可以在两个世界里来去自由，这样对幸存玩家实在太不公平。连唐默都是过了半个月才从白若瑶口中得知时间排行榜消失的玩家的真相，没有组织的普通玩家想要弄清事实一定需要更长时间。这些玩家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当他们遇到透明人被对方称呼肉猪并且杀掉的那一刻，他们都不明白杀自己的是谁，这些人为什么要杀自己。本来唐默以为黑塔是故意制造了这样的不公平。半年前60多亿人类凭空消失，唐默不知道这些人类消失后遇到了什么，是不是也要不断挑战黑塔游戏进行攻塔。但是仅凭一张时间排行榜就可以看出，这60亿人面临的世界一定比幸存者残酷太多。他们在一个残忍恐怖的世界生存了半年，现在黑塔 4.0 版本即将更新，两个世界融合，透明人似乎可以回到地球，他们早已受到了极大的不公平，因为运气差而没有成功再入游戏。现在黑塔给予他们另一种公平，幸存玩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样算是补偿。原来黑塔还是公平的。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低声说：运气还是实力的一种，从来都没有不公平。听到这句话，中年男人迅速地转过头看向唐默，灿烂的阳光照射在青年的脸庞上，他的脖子上没有任何数字，可是李朝成却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压迫感。这种感觉他曾经在一次副本里体会到过，那时他遇到了时间排行榜第36位的疯子。李朝成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他能进入时间排行榜不仅杀人很多，更不是一个傻子。几乎是一瞬间他便明白了唐默说的话，然而真相令他震惊得浑身颤抖，眼中有惊喜也有惊慌，他脱口而出： 你们不是回归者，你们是那肆意幸运的该死的人。 杰克斯茫然地说： 回归者？ 李朝成立即闭上嘴，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唐默，再看向陈珊珊和杰克斯。这个中年男人忽然疯狂地大笑起来，他的面部肌肉抽搐似的抖动着， 因为这疯了一样的大笑，他眼睛上那道疤痕仿佛活了起来，在脸上扭曲蠕动。他笑着说： 我们回来了，我们已经回来了。 还没得到唐默等人的回答，李朝成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突然说： 不对，肯定还没有回来，回来的话黑塔会给我们通知，一定会有通知，现在没有通知。难道 李朝成张大嘴， 是因为木回雪？ 不用唐默三人给出答案，李朝成自顾自地重复说： 对，肯定是因为木回雪。半个月前黑塔给他进行了一次通报，他去通关黑塔四层了。原来是黑塔四层，四层就是回归的关键。但是那次通关没有完全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归。 说完这句话后，李朝成瞪大了眼睛，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只有短短几分钟，唐默几人根本没有告诉他任何信息，但是凭借一点细枝末节的话语和唐默三人微乎其微的表情反应，李朝成几乎觉察到了事情的真相。当他知道真相后，他直接闭上了嘴，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古怪的笑容。刚才思考真相的过程中，李朝成一直努力尝试想要解开捆住自己的橡胶绳，但是他怎样努力都无法解开。过了半分钟，他干脆就放弃了。这个矮瘦的中年男人坐在地上，看着眼前三个人类，阴险地笑了起来。他只是笑，不说话，这笑容里充满了恶意。杰克斯忍不住怒道： 你在看什么？ 李朝成看向他，冷笑一声，没有说话。 你…… 杰克斯怒极了，他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在几分钟内变化这么大。几分钟前他还十分挫败惊慌，因为他被唐默三人抓住了，还被绑了起来，无法逃脱。可是几分钟后，他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到最后居然变成这副毫不在意的模样。阳光下他丑陋的笑容十分刺眼。唐默定定地看了会儿，慢慢地蹲了下来，视线与这个男人齐平。两人静静地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一分钟后，唐默勾起唇角，声音平静： 原来你们叫回归者，是黑塔给你们的称呼，还是你们自己这么称呼自己的？ 李朝成心中一惊，但是他瞬间掩藏了自己的情绪，反问道： 什么回归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珊珊冷静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你不是傻子，我们也不是傻子，你都说了时间排行榜回归者，如果只有他在，可能真的被你骗过去。 小女孩指了指杰克斯，接着又说： 你能想到的事情我们也能想到，虽然你知道了真相，但现在也被我们抓住，我们非常想知道一件事，时间排行榜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话被揭穿，李朝成居然没多紧张，他冷笑道： 哼，时间排行榜，你们不是很聪明吗？你们又不是傻子，这种事还需要问我？你们早就知道时间排行榜吧，所以才能问出我是排行榜上的第几位这种话。 杀一个人可以得到十分钟的基础时间，如果对方本身拥有额外时间，还可以得到他额外的一半时间。 李朝成扭过头看向唐默，唐默挑了挑眉说： 这些普通的东西我们幸存玩家啊，也就是你口中那些该死的幸运的四亿人类早就全部知道，这在地球是完全公开的秘密。 李朝成双目缩紧，幸存玩家居然全部知道他们回归者的事情？ 不过下一秒他就反应过来。 不可能，你骗我，连我都是现在才知道我们即将回归，你们那些生活在黑塔妈妈摇篮里的愚蠢人类怎么可能知道？ 唐默淡淡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声音停住，唐默微笑道， 所以你信吗？ 你， 中年男人咬紧了牙齿，看上去是被唐默气得冲昏头脑，失去理智，满面通红。事实上他的心里一片清明，脑子里不断思考着，那群该死的四翼蠢货居然比他们回归者更早发现两个世界融合的信息，这四翼人会有这么聪明？不对，地球上线半年，这四亿人恐怕也死得不剩几千万了，剩下来的几千万应该都至少通关黑塔一层了吧，那也算是有一丁点实力。他们的实力真的那么强，每个人都发现了真相，比他还强。 李朝成的理智告诉自己，这个青年肯定是在骗自己，那四亿人类的实力怎么可能每个都比自己强？可是他又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那四亿玩家万一真的就这么强，那对他们回归者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李朝成低下了头，藏住自己的表情，不再说话。 杰克斯看他突然怂了，真是又气又恼，他本来想说两句话骂骂这个刚才还十分嚣张的家伙， 唐默拦住了他。唐默说，时间排行榜是怎么回事？ 李朝成立刻抬头看着唐默， 你们所有幸存的蠢货不是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 唐默笑了，我说过我们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怎样才可以得到时间，但是它是怎么出现的，是黑塔直接赐予你们的，还是什么特殊的道具，或者说异能？ 稀奇古怪的异能唐默见过很多，时间排行榜是异能也不是不可能。曾经就有个叫做饕餮的少年拥有可以强化别人身体素质的异能。 李朝成嘲讽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唐默指了指绑着他的橡胶绳，你现在被我们绑着。 李朝成笑了， 哼，就因为这个？我以为你是那四亿玩家中的佼佼者，你应该很聪明，原来不过如此。 唐默面不改色，我才通关黑塔一层，在四亿玩家中算是垫底的。 闻言杰克斯眼皮一跳，陈珊珊毕竟年龄小，她懂唐默是在给这个男人施加心理压力，但是她脸皮不够厚，还是忍不住看了唐默一眼。 李朝成说， 我不信，你怎么可能是那四亿蠢货里的垫底者？ 唐默微微一笑，哼，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所以你信吗？ 你， 李朝成再次被气得无话可说。唐默连续给李朝成抛出了两个问题，虽然李朝成不大相信他说的话，可是他又担心唐默说的是事实，他闭着嘴不肯回答唐默的问题。唐默又问了两遍，李朝成依旧死撑着不肯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唐默轻轻地叹了一声气，站了起来。 你是觉得你早晚会消失，回到你们回归者所在的世界，所以不对我们妥协也可以逃生？ 这句话是肯定句，没有一丝怀疑。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